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前七个魂环与当初唐三见到他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显然他不可能像唐三那样将自身魂环之力注入给别人，再幸运地获得两头十万年魂兽的魂环补充自身，以重新获得魂环。他身上魂环颜色的变化应该是来自于继承神奇后的好处，可就算是完成了神奇传承的千仞雪，在这九对九的魂环对比中却依旧比唐三差了一点，他的十万年魂环比唐三要少一个。可惜的是，在千仞雪身上的九个魂环已经不是普通的九个魂环，那魂环之上都多了一层金蒙蒙的光彩，就像是被一层金箔包裹着似的。虽然能够看出本来的颜色，但却是比原本绚丽的太多太多。唐三明白，这是魂技神化的特征。被神的力量沾染之后，千仞雪的每一个魂技都将拥有神的气息和部分能力。虽然魂环本身的等级也会有所影响，但也绝不是普通魂师的魂技所能比拟的。但是千仞雪身上这九个魂环闪耀的绚丽金光并不是最令唐三震惊的。先前他第一次与千仞雪交手的时候，千仞雪根本就没有完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六翼天使，这魂环也没有展现在他面前。此时真正看到那震撼的感觉，令唐三心中不禁泛起了一丝苦涩。他看到的很简单，在那九个魂环之后，他从千仞雪身上还看到了第十个魂环，那是一个完全金色的魂环，就像是用一片片金色的天使羽毛编织而成的，并不是与那九个魂环并列。这第十魂环很大，直径足有三米开外，出现的位置是千仞雪背后，也就是将她的身体与六翼笼罩在内，如同背景一般的光环。但是唐三还是一眼就看出那是一个魂环，如同魂师的魂环，但又完全不一样的魂环。魂师修炼十级为一阶段，每到十级都需要获得一枚魂环来提升自己的实力，突破到百级显然又是一个十级，再出现一个第十魂环自然合情合理。可就是这合情合理的第十魂环才让唐三震撼。如果说前九个魂环都是属于人类级别的，那么这第十个魂环就完全是神级的了。神级的金色魂环已经不能用修为年限来形容，那绝不是十万年魂环所能比拟的。 唐三，昨天看你释放蓝银草武魂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能拥有这么多高等级魂环？你又没有成神，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如果说你的第二武魂还有办法能够将魂环提升至高等级，那么你这蓝银草分明是第一武魂，也是你一直使用的武魂，又是如何能达到的呢？ 你就不怕我为你解惑耽误时间吗？ 唐三右手在香头上一捻，凭借着内力产生的真火之力已将那株香点燃，随手一甩，眨眼间香已飞出去数十米，插在一根树干之上。唐三看着千仞雪，一层接一层的蓝金色光芒不断从身上腾起，尽管在神级的巨大压力下，他也没有后退半步，眼底神光渐渐变得狂野起来，整个人似乎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状态。 一炷香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耽误片刻又算什么呢？你愿意为我解惑吗？ 告诉你也没什么，为了救小五，我把当初他献祭给我的魂环与魂骨重新返还给他，又将自身大部分魂环注入到他体内，帮他成功复活。失去了的魂环我自然要找回来，当然也不会再附加和原来一样了，所以我尽可能地寻找适合自己的高等级魂环，就有了现在的效果。 献祭了的魂兽还能复活，你真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人。 并不是我善于创造奇迹，这些都是让你们武魂殿逼的，是你们武魂殿令小五为了救我而献祭。小五是我的爱人，再加上父母之仇老师之仇， 我早已与你们武魂殿势不两立。 也许是造化弄人吧，让我们处在了对立面。如果你是出身于武魂殿，恐怕就是另外一种想法了。好了，香已点燃，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才能够在我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我从来就没想到要在你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而是要让我的攻击持续一炷香。小心了。 蓝金色的光焰瞬间升腾，唐三身上的九个魂环在一瞬间竟然全都亮了起来，原本的黑色与红色在这一刻居然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有璀璨的蓝金色，连同他的身体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 哦，这是什么技能？又是你的自创魂技？ 千仞雪并没有急于进攻，看着唐三身上的变化，他很奇怪，至少他从来没见过一名魂师还能让自己的魂环颜色根据武魂来改变，哪怕是成神之前的他也不行，更是从未想过。剧烈的蓝金色火焰渲染着唐三的身体，没有使用任何魂技，唐三就那么如同箭矢一般朝着千仞雪冲去。就像他先前所说的那样，他要用最为纯粹的攻击来面对神级千仞雪。千仞雪自然不会有半分退避，背后六翼轻动，下一刻他就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他的神念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唐三最为脆弱的地方，他的突然前移正好是唐三速度尚未冲起来，力量未达到巅峰之时。唐三的动作和反应奇快无比，右拳几乎在瞬间挥出，全身上下的蓝金色火焰将他那化为玉色的拳头包裹在内，朝着千仞雪轰去。这看似简单而直接的一拳带给千仞雪的感觉却一点儿也不简单。就在唐三出拳的瞬间，他清晰感受到仿佛整个星斗大森林内所有的蓝银草在这一刻都与唐三的拳头融为了一体，就像是凝聚了整个星斗大森林的蓝银草之力轰出这一拳似的。千仞雪金色的手掌与唐三那闪耀着蓝金色火焰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拳头骤然碰撞在一起，轰的一声爆鸣，蓝金色火焰冲天而起，唐三的身体也随之应声抛飞。但是神奇的千仞雪身体竟然在空中迟滞了片刻，那庞大的生命气息竟然压制着他的神念出现了些许破绽，这让千仞雪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唐三是如何做到的？要知道此时唐三并没有释放出蓝银领域，但却调动了整个星斗大森林之中蓝银草的力量，这根本就应该是神级才能达到的能力才对，而且是倾向于自然之神的那种力量。 但是千仞雪也很快发现，唐三后飞的身体虽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甚至还将自己释放的神力抵挡在体外，但是他身上环绕着的九个魂环已经有一个破碎了，化为点点蓝金色的光芒消失在空气中。 这究竟是什么？ 千仞雪惊讶地注视着唐三，但唐三的身体只是后飞出十几米就停了下来，他的双眼在这一刻也已经完全变成了蓝金色，闪耀着那狂野的火焰，就像是一头兽中之王，带着无与伦比的霸气，带着澎湃的蓝金色火焰再次冲了上来。这一次甚至比先前更加迅疾，也更加猛烈，很显然他此时所释放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更强的程度。千仞雪眉头微皱，这一次他没有率先抢上，身上的金光瞬间爆发，化为金色火焰升腾而起，澎湃的神圣气息破体而出，庞大的金色火焰令空气为之扭曲。交喝声中，双手同出，一手架住唐三冲来的一拳，另一只手则直接抓住唐三的肩膀，速度快如闪电，金蒙蒙的光芒几乎一下子就笼罩上了唐三的整个身体，也包括他身上释放的蓝金色火焰。在几次被唐三所抵挡之后，千仞雪终于真正释放出了他神级的力量。虽然他并没有使用身为天使之神的神器，但他毕竟是神，这发力出手之下顿时全面压制了唐三。 但是唐三那无比狂野之势冲来的身体却在半空中戛然而止，双手在胸前划出一个奇异的弧形，一圈澎湃的牵引力瞬间产生，令他身体周围乃至自身的所有蓝金色火焰瞬间凝聚在双掌之上，化为一个蓝金色的火焰漩涡充斥在自己胸前，脚下虚幻般动了动，千仞雪只觉得眼前的唐三变得不真实起来，似乎有几个幻影同时出现在自己身前。凭借着神念的探测，他虽然能够准确地找到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唐三，可是他还是发现唐三的左右晃动产生的虚影分走了自己一部分的攻击力。 给我破！ 在唐三充满了威慑力的怒吼中，他手中的蓝金色漩涡伴随着身上的第二个魂环几乎同时爆裂，无与伦比的爆炸力令那蓝金色的光芒竟然在一瞬间变成了金色似的，庞大的能量波动冲天而起，化为一个巨大的金色光柱，竟然硬生生地冲破了千仞雪笼罩而来的金色光芒。而唐三的双手也在这时候碰上了千仞雪递上来的双手，唐三的左手产生出了一股奇大无比的吸力，右手则产生出一股巨大的推力，一吸一推之间猝不及防之下，千仞雪只觉得自己身体一偏，攻击的力量大部分竟然被卸在一旁，只有少部分才和唐三的身体碰撞在一起，两人身形交错之间顿时变换了一个位置，各自飞出数十米才稳定住身体。 神奇的力量！ 千仞雪的脸色此时已经变得凝重起来，通过两次碰撞，她清晰地把握到此刻的唐三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刺激自身的能力，他没有使用魂技，但他的力量却已经达到了神级的程度。千仞雪不知道唐三是如何做到的，但从唐三身上他也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难道要让我率先使用魂技不成？绝不！ 千仞雪眼神一凝，虽然他知道唐三现在不使用魂技很可能是因为他根本就使不了，但他还是没有使出自己的魂技，他要堂堂正正用最直接的方法击败唐三，征服唐三。唐三又动了，这一次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幻，就像是一道鬼影，带着无数残影，就像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似的，朝着千仞雪冲了过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